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五月四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 晚上十点， 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晚上的22:07，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在长假的这样一个夜晚的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晚上好，周一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今天是2018年4月30日，是四月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一个习惯，在每个月份的最后一天有一个自己的总结？比如说这一个月你的工作的总结，你对世界的认识，对所有的娱乐新闻的了解，对于朋友的关怀，以及自我的调整。其实今天晚上在我上直播之前，有一件事情发生，让我们的心里还是蛮沮丧的。这个沮丧来自于亲情的疏忽。我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工作里不要忘记亲人们的孤单，希望你跟我取得联络。大家可以用我四种方式来关注到我。第一种，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陆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名字叫做周大准。第四种就是你可以通过花椒下载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线看到我的节目了。原本呢，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的 ID 就会换成十点大陆机，但是由于也许是放假的原因，或者在认证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是叫活力982，但是也许明天晚上 maybe 或者是后天晚上，真的就是经过一个季度的认真做节目，大家的彼此捧场，十点大陆机真的就成为一个独立的 ID， 在花椒永远存在。永远有多远呢？我也不知道，只要它在，我们的心情在晚上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归宿。看到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啊，我们的高阳还有我们的阿明在外面看我听我的直播，我还反而有一丝丝紧张，那个紧张是来自于朋友的熟悉，因为他熟悉我在直播间外面的性格。但是当你打开收音机，打开视频软件，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深夜电台的主持人。四月的最后一天，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如果你在休假放假的话，一定心情不错，你可以跟朋友家人一起聊天。如果你是一个独处的分子的话，你可以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也可以关注草莓音乐节啊。So， 今天晚上我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其实我在我们的微信的听友群里已经做了直播，尴尬的是

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天堂，天堂。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北京时间来到22:16:48，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为您带来的10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周准。很多朋友在问，哎，今天周准怎么穿了一个帽衫呢？是不是直播间很冷呢？现在大概的体感温度有个12度到15度之间吧。他说你把衣服脱掉秀肌肉啊，我怕一脱掉衣服之后呢就变成10点大陆机直播喷嚏了。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在这个夜晚感受沉浸的10点大陆机。刚刚那首歌曲，谢谢我们不一样啊、谢谢 Sense 送给了黄焖鸡。哎，黄焖鸡你们爱吃辣的还是爱不吃辣的？我觉得黄焖鸡配米饭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贵又好吃的一个小食啊。总在夜晚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路上很忙的样子。你看现在假期，商场人依然有很多，地铁里现在依然会有人。这个城市的节奏决定了它的颜色，有的时候它那个颜色会呈现出特别耀眼的光芒，因为这个城市有很多城市没有的元素。那有时候这个城市会变得极其的安静，那份安静让那些喜欢热闹的人，不喜欢独处的人心里有一点点空洞哦。这就要我们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在漫长的时间线里对那些可以说再见的东西说声再见，也许是半句再见。为什么讲是半句再见呢？也许半句再见之后我们还可以见到他，不像后来的我们。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里有我。不管你的情绪是缓缓的流淌还是直接的给予，我都希望那是纯真的、真实的、不加任何虚幻的、阴影的。第二首歌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当她那首《天黑黑》在 MTV 屏幕当中出现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弹着钢琴的样子。弹钢琴非常需要时间和实践的磨练。第二首歌有请孙燕姿，半句再见。我今天晚上在上直播之前有很多的再见对自己说，再见了那个轻狂的自己，再见了亲爱的妈妈等等这些。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上方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 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而故事被遗憾画上了终点。为何不放弃是过往云烟，想要遗忘怎么反复挂牵，往哪里找安慰未见的你，谁不被思念制约，快乐像个卑微，怎么不放走是过往云烟，越想遗忘越是反复挂牵，而你在心里面要怎么 歌词叫做无解。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误解是无解的，就比如说一句话，一句你两头都在想的情感，其实一头都没有照顾好。我们都会犯常人的错误，但这些错误都是真实的，而且走心的，无心伤害的。 有些从前太尖锐，睡觉不太压， 在深夜的时候带来感人的歌声，伴去再见。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变成更好的人，因为夜色里有深深的光线，那个光线虽然没有白天那么的明媚，它是黄色的，那个黄色带着黑暗当中的一丝光亮，照亮那些在夜晚敏感的灵魂和神经。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非常多的话题来自于人性的部分，因为人会越来越成长，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你会考虑到非常多人情世故的部分。我今天还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微信，说我很沮丧，十分的，我配了一张天台的照片，黑白颜色的， 就每次你遇到事情去解决或者是走人际关系的时候，你是主动去接受或者主动去放弃，都是测试一个人心理承受能力的一个天平或者砝码。我在想，你是一个圆滑的人吗？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过了35岁了，我还没有做一个圆滑的人，我还是很直接。我有时候特别主动的时候，往往那个主动不在那个 point， 不在那个点上。当我想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回头忽然发现，看到好像这些事情为时已晚。这个时候我又想分享一首歌给你，这是我们的听友大莹写的歌词。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尽管昏迷有时梦醒，有时不坚持，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如此吧。所谓的醉生梦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首歌曲我曾经反复循环一整晚，我听到了太多之前的胆怯的自己和勇敢的生活。有请王菲。 本来相约他在海边山盟海誓，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蔓延湖水蓝的美丽，你我就从那里开始，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我一直误会那是颗完美钻石，不曾看见它的瑕疵，把它镶在我的戒指，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让我甘情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谁是目的地，能自以为是也是个恩赐。不是来得太快，就是来得太迟，美丽的错

就像我每天过节一样啊。我非常感谢大家在花椒上的互动，每一个主播在花椒里的分享内容是不一样的，情绪是不一样的。当你真的在花椒看到了活力982，看到了我们的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深夜电台放歌纯真又有一些美好的节目的时候，你会觉得慢慢喜欢它。我真的是这样，我希望大家慢慢喜欢，或者喜欢上之后就把这里当成一个自己的家。四月的最后一天，收到了我们不一样的很多心花怒放的礼物，我整个人也是心花和怒放的。送给所有刷礼物的朋友，谢谢莹儿看到你的小金话筒，谢谢航海，谢谢 Sense， 谢谢王二老虎。这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最好的原因。 莫文蔚是一个唱抒情歌曲、讲故事的非常厉害的女歌手。大家如果看上花椒直播的，看到我们982活力的年轻的面孔在草莓音乐节的留影，他们辛苦的工作、图片的报道、音频的剪辑，谢谢所有 Fresh Radio 的年轻面孔们。 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 是否已经拥有？ 你的迁就，能解我的忧愁。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今天晚上我在上直播间之前来的时候，看到了在我的微信听友群里头，我们节目的微信听友群里头，很多朋友在发他们生活的节奏，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看到了大家有那么多汹涌的正能量，可以抚慰很多人有时候很灰色很荡的心情。这个听友群是由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我要特别感谢即将看到的这张照片当中的来来、温西，还有很多很多年轻的面孔，他们每天运营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有很多的听友跟他们认识，他们是年轻的力量，让我们这些不再年轻的、心里边很年轻的主持人有一股向上的劲头。深夜电台就有深夜电台的样子，在直播的第两个月的第中旬的日，大概是2月15号、2月16号的时候，就过完那个节日之后，我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梦。那个梦就是深夜电台真的是还是这样一个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样一个直播间啊。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小座位，我现在这个眼前这个直播间就是一个吧台，很多有故事的人面对着我坐着，大概就有一米的距离，他们点着自己想要喝的饮料，有酒精饮料，有碳酸饮料，还有果汁，聊心情非常的自然，我们就像这样的聊天说话。比如说，嗨准子，你最近好吗？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有一首歌推荐给你，就突然写了一个手写的歌词递给我。哇，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电台深夜直播的感觉非常的有趣，我也一直在追随着这种感觉。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刷礼物的朋友，再次点名我们不一样，谢谢 Sense， 谢谢王二老虎，谢谢你的航海，谢谢大营，谢谢不言谢，但是我真的要谢谢你们。接下来这首歌，又听他的歌声。很多人说袁惟仁是那样一种人，他其实很文质彬彬的，我跟他见过好几面，你不知道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每天在节目当中可以看到我，我就是我。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眼看时光倒流，画面轻舞依旧，在马路灯红绿灯等过了头，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天黑了我醒着，天亮了我哭的，眼睛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遗憾难过，你不知道的我。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之前一个朋友给我讲他的故事，说他跟那个女孩子吵了一架，很大的一架，然后明天就是那个女孩的生日了，他那天晚上悄悄来到他们家的楼下，就是很决绝的一次吵架了，他一直盯着那个女孩的屋子里的光，盯了好久好久，在车里听了他们所有喜欢的音乐，他也没有鼓起勇气打电话联系他，我就说你应该联系他，然后一直等那个女孩的灯熄掉之后，他又等了一个小时，到12点过去了，他自己慢慢的离开。我觉得沟通真的很有必要，不管是家人、亲人、朋友、爱人，无时无刻的沟通才能让你们了解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我又不是你心里的虫子，我又不是你脑袋当中的细胞，所以你不知道的我不一定就是那个样子的， 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狭路相逢的时候，遗憾难过，你不知道的我，到的我，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深夜电台只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桥段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播放一首听友准时达陆机里的听友，他点了一首，真的是我只听过这个乐队一首歌，然后他点播的是这个乐队另外一首歌曲，这个乐队叫做网上的翻译叫做柳拜 LUBE， 是一支非常好听的俄罗斯的乐队，他点播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每晚的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 LOVE Love。还记得马布里在北京首钢效力的时候说 Love is love, peace and peace, right? Love, 爱很难又很简单，每一个人寻找爱的方式，表达爱的途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到达终点那个拥抱美好幸福的质感却是惊人的相似，都是微笑和幸福挂在嘴边埋在心里边。那谢谢这位听友有如此品味的选择，那今天晚上要听听 LUBE 网上翻译叫做柳拜的一首歌叫做 LOVE。 俄罗斯音乐有非常好的小调的格式和曲式，会让人在忧伤当中找到一丝丝希望，哪怕这个希望有一点点的光你触不到，但是就像一线天里你看到的微弱的光让人神往。 Позови меня тихо по имени, ключевой водой напои меня, отзовется ли сердце безбрежное, несказанное, глупое, нежное. Снова сумерки входят бессонные, снова застят мне стекла оконные, там кивают сирень и смородина. Позови меня, тихая родина, позови меня на закате д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грусть печаль мо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на закате д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грусть, печаль мо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Знаю, сбудется наше свидание, затянулось с тобой расставание. Синий месяц за городом прячется, не тоскуется мне и не плачется. Колокольчик ли дальний ехали, только мимо с тобой мы проехали. Напылили кругом, накопытили, даже толком дороги не видели. Позови меня на закате д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грусть, печаль мо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на закате дня. Позови меня тихо по имени, ключевой водой напои меня. Знаю, сбудется наше свидание, я вернусь, я сдержу обещание. Цао зай джи та де чжун зи, фэн зай яо та де ие зи. Вомен чжан зи, бу шуо хуа, 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听这首歌曲夜夜夜夜最后那句聪明的几乎要毁掉了我自己，很多人都自以为很聪明，办事的时候自以为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能让局中人都有一个非常满意的回复和体验，其实不是的。就像我今天晚上在进直播间之前刚刚经历的事一样，你用心做的事反而不一定是别人觉得哇，反而是用了反方向的力。武术里有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我练太极，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张三丰，只有一个张三丰。我们只能用心去经营好我们那个小小的区域，把你那份最好的工作做到比别人出色，才是最准确的表达。就像一个夜晚的主持人，我要保持不疲倦的面容，我要保持微笑，我要保持我戴不戴帽子的发型啊，看到了。所以说呢，每一个人都要做最真实的自己。我们的好朋友小明频频向我点头，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觉得他还明白我讲了一些话的意思。其实我准备了一首 MTV 的作品，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我觉得拍的还蛮不错的，它可以用一个背影讲述他看到的前面繁华世界时候的那个背影带给你的想象，无尽的想象力。谢谢我们的 Sam Jojo 送的我的心花怒放，我也很开心。 Jojo 是一个独立的服装设计师，他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而且他自有自己的影楼，每天拍非常漂亮的照片，把美好留给那些喜欢美丽的朋友。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光临十点大陆机。本来以为我们的花雕号会改成十点大陆机，这个事与愿违啊！半句再见，明天晚上再见。谢谢所有送礼物的朋友，谢谢所有光临我直播间的好朋友。这首歌来自于朴树先生，我们都叫他小朴啊。其实朴树是非常有一套的歌手。 猎户星座。你是什么星座？我们电台不让说星座的，但是我是水象星座，难免有一些时候会自我封闭一点点，柔弱一点点。我们边看这个 MTV 边想象，我们用心走过的每一段路，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过这个繁华世界每一个激动和平静的时候，你的心房里会有谁呢？ 那时的 的时候，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情景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也许是一个演唱会，也许是一片汪洋，也许是一片荒凉。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朋友吧，想必每个人在朋友都忙的时候，你也会有感到孤独和落寞的时候吧。但当你聚合，当你需要被关心被疼爱的时候，他们会瞬间来到这里看你，就是最大的幸福。再见了，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收看今天晚上的十点大陆机，也谢谢朴树的《平凡之路》这张专辑。明晚再见，向你深深鞠躬。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